第七十届世界卫生大会从22号到31号在瑞士日内瓦举行，以保健相姜夏国为团长的朝鲜卫生保健代表团参加了大会。大会期间，朝鲜保健相会见新任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副总干事以及古巴、安哥拉和刚果等国的卫生部长，就扩大和发展卫生保健部门合作的问题进行了讨论。世界卫生组织负责人和一些国家卫生部长评价朝鲜近些年增加对保健部门的投资，接连建成现代化的卫生保健设施，实施人民性卫生保健政策。